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作为时代歌者，邓丽君是很多人未曾谋面的启蒙老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便是王菲致敬翻唱的《又见炊烟》，而下面我们听到的便是邓丽君所演唱这样一首百听不厌的《甜蜜蜜》。 笑得多 甜蜜，是你是你，梦见你就是你，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这是在华人世界当中传唱颇高的这样一首《甜蜜蜜》，来自于邓丽君。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一位，周深为电视剧《千古绝尘》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绝恋》。 情你是何？ 旧人念，手里攥的线是打不开的结。能有多少人朝夕剪一叶，此生路途且行千年，一生换一年，换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如幻亦如电，无力亦无解，只为曾经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 第九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 锦绣大地春常在。 第八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七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第六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第五位，王蓝飞青春祖国。第四位，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悠闲的生活我活得。 第三位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 第二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本周冠军曲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叫我不停前行。 It's my dream, it's magic, 用闪绽放天际，百年征程并非一片蓝图，穿越人海从不懈怠，永远都心怀期待。跨越山海，续写热爱，激荡在青春时代。所有的坎坷。 FM 九七四，城市新观音。FM 97.4。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带 和夏天相关的作品，周杰伦这首《七里香》，据说这是周杰伦看过宫崎骏的一部动画片有感而发创作出来。方文山为了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引用了席慕容的作品为名，并有了这样一首《七里香》。下面这样一首来自于阿妹的经典情歌，阿米特的成功让张惠妹在音乐上有了横向的拓展。两年之后，2001年，她推出了《你在看我吗》。这张专辑被看作是他偏离主流风格上的一次回归，而在2011年这张专辑当中，我最亲爱的也是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 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地方 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落。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这首跟着感觉走，男音和肖战代表不同年代的演唱风格融合在一起，却毫无违和感。而说到那英翻唱这首歌，另外的意义便是向自己的偶像苏芮致敬。早年间，那英模仿过苏芮的唱法，给他自己很大的帮助。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歌坛盛行以抒情为主的民歌，苏芮这样的嗓音和曲风，无疑是震撼了很多人的耳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苏芮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影响了很多人。

薛诗汀和李佳思共同带来的大暑。今天节气是大暑，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当然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而对比到流行歌曲当中最热的，当然算是情歌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近一段时间参加谁是宝藏歌手的江美琪这样一首全新单曲《第一个爱人》。 我是我出生第一个爱人，我是 上记得爱自己是责任。没说我的梦境每天都有梦你，没说等你来靠近我的心，和你躺在屋顶望着满天繁星，有些秘密我还没有说明。我说夏日蝉鸣，说起时的韵律，说起雨有记忆，没说我爱你，没说我的叹息全都因你而起，没说我的岛屿已准备好等你探寻，没说我的梦境每天都有梦里，没说等你来靠近我的心。 说不完的话题，写不完的歌曲。刚刚这首歌叫做《我说秘密，你就是秘密本身》，由什么都浪漫，这样名字的音乐女生所演唱。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多年前的老歌，也是将人生当中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的温馨画面呈现到大家的耳边。我们就来回顾这样一首来自于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想到最浪漫的事，

刚才两首中文流行歌坛的经典老歌，一首像温水一样可以给人源源不断的温暖，而另外一首则像冰水一样凛冽而惬意。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收录在王菲畅游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感情生活，由王菲自己来作曲，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她本人深受另类摇滚和后朋克音乐的影响。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是由薛之谦创作并演唱的，来自于电视剧《你微笑时很美》的情感主题曲，这首《被人》。通过歌曲的起承转合，唱出了情感当中的遗憾和圆满的双重呈现。那这首歌呢，上榜三周，本周来到第13名。 云没有动，钟没有动，哪里来的风？搂你在怀中，心跟着动，心失了踪，被钻了个小洞，一见面就痛，表现要稳重。我们都不擅长被人闯入心里上锁的门，然后开始用躯壳应战，全世界只有你知道我在骗。我们都不擅长被人喊出昵称，朝你狂奔，要走个过程，要挣扎几分，别揭穿这条街最可疑的路人。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廖俊涛所演唱的《我们的告别信》，也是来自于他最新 EP《石缝里的情书》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石缝里的石呢，是时间的石。那听完这样一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空降季军上榜，来自于飞儿乐队第九张专辑《钻石之心》当中这样一首国风摇滚曲风的主打歌，有着飞儿乐团标志性的超然风格，这样一首《锦绣梦》。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白发青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共的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雨气中牵衣袖，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上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 飞儿乐团的《锦绣梦》，今天是大暑节气，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我们就来听一首和夏天相关的歌。那这一首呢，是在今年通过《创造营2021》被大家所熟悉，张星特的《环游夏天》。 想陪你环游夏天，海风吹过耳边，喜欢拥抱的瞬间，和你爱笑的脸。看落日划过天边，画出恋爱的航线，一时间舍不得闭上眼，爱环绕指尖，奔赴这场冒险，为谁许下心愿，要让天空听见，海浪纷纷微笑，倒映合奏彼此心动的旋律，我想我为你写的浪漫，字句里面藏着是我们的相遇。云多长，这天气吹去，海鸥亲吻了飞鱼，